今天让大家意外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的到来，搞得集镇上人心惶惶。今天晚上大家并没有躲在家里，而是全部出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工厂锅炉爆炸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毕竟工厂锅炉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爆炸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而这次不一样，以前狼群哪里敢去劫掠人类工厂，几乎每个工厂里的工人都有上千人。寻常工厂下班的时候，集镇外面的路上都特别热闹，有些工人是回到集镇来住的，有些工人则干脆住在了工人宿舍里，他们是三班倒干活，工厂昼夜不停。这种临近避难避垒的小型人类聚居地，竟然有狼群敢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如同乐队的随行雇佣军所说，113号避难避垒位于庞大的避垒群圈内，圈内向来都是相对安全的。一开始避难避垒还往工厂派驻军队，可后来大家发现压根没有野兽袭击工厂，后就把军队给撤了回来，只给工厂的管理者留下几把枪而已。到了夜晚，避难避垒的城门忽然打开，那避垒的闸门发出轰隆隆的巨响，紧接着便有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从里面走出来。这些都是113号管理者的私军，亦或者说是113号壁垒背后那个庆氏财团的私军。学堂先生张景林曾无意提到过，如今财团才是避难壁垒的实际掌控者，他们掌握着人类生存下去的命脉，也掌握着对抗外界危险的武器，一手是钱，一手是武器，牢牢地将所有的壁垒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还是任小素和严六元他们头一次见到避难壁垒里出来如此多的士兵。严六元躲在窝棚里偷偷地观望着这些私军朝集镇外面行进，他小声嘀咕道， 哥，他们身上背着的就是枪吗？ 那一杆杆黑色的枪械看起来就很冰冷与残暴，而任小素毫不意外地发现这些枪械自己全都认识，而且他有种感觉，只要他拿到这些枪械就能立马使用得很好。这些私军行进时并不整齐，有越野车开路，但后面的一些士兵是乱七八糟地走着，这队形甚至可以说是杂乱。那私军队伍里有人抱怨道， 不就工厂里边死点人吗？明天早上再去不行吗？非得今天晚上连夜过来杀狼？ 闭嘴，这是上面交代的任务。 行行行，怕什么？管老爷们又听不见，他们还在女人的被窝里呢。 那人骂骂咧咧地说道，说着他就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细细的烟。任小素再次闻到了那种怪异的烟味，任小素皱眉，他现在是越来越不信任这些壁垒里的私军了。这时候那名抽烟的私军转头看到任小素和严六元正打量着自己的自动步枪，他骂道， 两个屁大的小子看什么看，认识这是什么？甭看了，给你你也不会用。 任小素把门帘放了下来，不过他并不认同这士兵的后半句话，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判断出这士兵的枪法可能并不怎么样，对方右胸处用来承受后坐力的三角区并没有形成常年练枪的姿态。其实任小素不知道的是，如今热武器就算对避难壁垒来说也比较珍贵，平日里私军的军官也不会让这群士兵浪费弹药，有这个经费不如拿去喝点酒或者找找女人。避难壁垒外面禁酒，可里面却是不禁的。 哥，我怎么看你好像认识他们的枪似的？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别多问。 我在这家里还有没有家庭地位？ 任小素一边想着事情一边若无其事地说道， 不要想太多，你在家里的地位就是活着。 等到那些私军的脚步声走远，任小素忽然站起身来，他对严六言说道， 你今天晚上去你小玉姐那儿待一会儿，我回来了你再回来。 哎，哥，你要去哪儿？ 结果话刚说完，任小素就已经悄无声息地掀开门帘出去了。这时候街上汇聚了不少人，所以根本没人留意到任小素的行踪。平日里大家天黑都不敢出门的， 结果今天大家都出来了，像是过年似的。任小素在黑暗中穿行，当他出了急诊范围便开始狂奔。今晚的月色并不明亮，可任小素这些年几乎每天都要出一次急诊，这里的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毕磊思君走的是大路，而任小素则选择了一条平行的小路，以免撞上思君。他来这里不为别的，只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至于这个机会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枪，是枪诱惑着任小素来到这里。获得高级枪械技能的任小素深知当今的时代枪械是多么的重要。那支乐队的随行雇佣军曾说过，他们有热武器，狼群听到枪声就会仓皇逃窜。遇到过狼群的任小素深知狼群有多么可怕，而这么可怕的东西竟然害怕枪声。任小素不知这些思军面对狼群会发生什么，他也没想过要得到这些思军手里的枪，因为他的目标是工厂。集镇上的人都知道，工厂管理者手里是配发有枪械的。按照工厂逃回来的人所说，工厂已经完了。任小素下午就在疑惑，不是说狼群怕枪声吗？那群管理者只要开枪，狼群不就惊走了？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到狼群会来，所以来不及去取枪，也许是持枪者被狼群偷袭，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但那些枪兴许还在那里。任小素全力狂奔，他比那些思军更加熟悉这里，而那些思军是走路行进的，他却在奔跑。忽然间一声枪响在黑夜中绽放，然后便是激烈的枪声在夜空中经久不息，还有人类的惨叫声。任小素忽然转头望向声音来源，这分明是思军与狼群遭遇了，并且有许多的思军在开枪之后仍然受伤。不是说狼群怕枪声吗？不是说这就是野兽躲避危险的本能吗？时至今日，任小素都有一个认知，野兽们虽然进化了，但却从未克服自己的本能，兔子依然吃草，狼群依然怕枪声，除非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荒野上的战斗很激烈，思君并没有想到己方会提前遭遇狼群。那些野狼就像是提前埋伏在那儿一样，凶狠且狡诈。一开始他们以为只要开枪就能惊退狼群，可是他们错了。这一次的狼群听见枪声后并不惊慌，待到那些野狼来到身前时，思君们惊觉这些狼怎么比印象里还要大上一些，如同野牛。等等，这些狼先攻击了工厂，然后守在思军的必经之路上，为何好像他们本身的目标就是这些思军似的？不过思军也是接受过训练的，他们仅在伤亡最初就迅速收缩阵型开始防御。人类的热武器与野兽的獠牙利爪相比，终究是热武器更胜一筹。思军和狼群打过不止一次交道，也是近些年接到上面的指示才慢慢放松了围剿狼群的计划，当然这也给了狼群喘息的时间。任小素耳中听着枪声，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清脆的声音有些悦耳，以至于他的肾上腺素都开始分泌，整个人都亢奋了起来。他没有去近距离偷看战斗现场，他只知道如今狼群和思军在战斗，那么工厂那边就是安全的。任小素在旷野里犹如猎豹一般奔跑，他还是头一次完完全全地感受自己的心力量和心敏捷，肌肉纤维一次次紧绷，而后又一次次舒展，这种感觉只有畅快可以形容。接近工厂的时候，任小素终于放慢了速度，他躲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接近着。这时候任小素赫然发现了许多流民的尸体，那些流民似乎要朝集镇逃跑，可是却一一被狼群追上，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逃走，以牺牲同伴为代价。任小素刻意地观察了一下他们的伤口， 似乎都是直接被狼群咬在脖子上，直接毙命的。而狼群也并没有吃掉这些尸体，好像走得很匆忙似的。任小素思考了片刻，他并没有直接从大门进去，而是顺着厂房外的管道爬了上去。每经过一扇窗户的时候，他都要小心翼翼地打量一下，里面是否还有幸存者。当任小素爬到最顶层时，心中一片冰凉。这工厂里看样子是没有活人了，狼群席卷了整个工厂，无一幸免。枪械藏在哪儿呢？任小素思忖着，工厂的管理者一定不会把他们放在别人可以轻松取到的地方。任小素砸开最顶层的玻璃跳了进去，他环顾四周，走廊里尽是血迹和尸体，这偌大的工厂宛如成了炼狱。不过任小素忽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所有尸体的跑向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像是有什么在指引他们似的。在危难情况下，什么能吸引人们往同一个地方跑呢？任小素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个地方要么就是武器的存放地址，要么就是可以躲藏。他一路沿着这条路线向下走去，竟是一路走到了地下一层。这里是紧急避难场所。越往前走，尸体就越多。任小素都能想象到当时所有人在面对狼群时仓皇奔逃的模样。他们想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速度却没有狼群快。任小素来到一扇铁闸门前，果然，人们往这里逃，就是想进到这扇铁闸门里面去吧。狼群就算再怎么进化，也不过是血肉之躯，想要破开这扇数寸厚的铁闸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也不知道这铁闸门里还有没有人。任小素想了半天，竟然举起拳头捶了三下门。结果就在这时，铁闸门里有人欣喜地大喊道： 是军队来了吗？你们终于来救我了，我现在就开门啊。 敲门声节奏清晰，这不是野兽的习惯，所以里面的人竟然将任小素当成了来救援的军队。嘎吱一声响起，铁闸门豁然大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中年人。对方腿上有伤，整个裤腿都被血染红了，就连开着闸门都是单脚支撑着地面。然而闸门打开的一瞬间，双方都动了，任小素弯腰便要冲过去，而这中年人见来者不是军队的情况下，竟然第一反应就是举起了自己的手枪。空气忽然凝固，任小素在中年人面前停下，因为黑洞洞的枪口就顶在他的脑门上。 哎，原来是个来趁火打劫的小毛贼啊，我认得你，集镇上的任小素吗？ 任小素也认得对方，这中年人是工厂的管理者王东阳。 我也认得你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对，是你最先逃到这里，将闸门关闭，把其他人都挡在了外面。 任小素说到这里的时候，顿时心中泛起了一阵恶寒。难怪外面铁闸门上有血手印，原来是流民们疯狂锤门的结果。这铁闸门从里面封闭后，外面就不可能用正常手段打开。 不要在意这些事情，你现在把我背回集镇上，我就饶你一命。 那我要是不背呢？ 那我大不了一枪崩了你，把门锁上，继续等军队过来救我。我是避难避雷里的人，他们必须来救。 你一定害怕我把你卖掉所有人求生的事情说出去吧？ 王东阳冷笑了起来，手枪给了他无比的胆气，他现在有恃无恐。 你怎么知道？ 知子莫若父。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 王东阳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 我知道你这把枪没有开保险，而且 现在你已经来不及开了。 王东阳瞳孔骤然收缩，刚才他本来以为外面是军队的，所以就没想太多，等见到任小素的时候，任小素冲过来的又那么果断，导致他根本没有来得及开保险。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吓住任小素，因为他觉得任小素这种流民从来没有见过枪，所以不知道枪的构造，只会恐惧。结果任小素偏偏比这113号避难壁垒里的大多数人都懂枪。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工厂管理者王东阳心中的绝望一点点蔓延上来，像是爬墙虎一样抓住他的整个心脏。他没想到自己会被看穿，唯一的意外就是他不明白对面的少年为什么会懂枪。下一刻他骤然后撤，想借这个机会开保险，然而任小素根本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整个人如炮弹一般撞在了王东阳的身上，直直地将王东阳撞得肋骨断裂，枪也飞了出去。王东阳失去了最后的依仗，他躺在地上咳着血沫说道： 放过我，放过我，我就告诉你我的财产藏在什么地方。 你先说我就放过你。 你当我傻吗？ 王东阳其实很明白自己是在徒劳，这少年怎么可能放过自己？放过了自己，113号壁垒附近还有他的容身之所吗？而且王东阳当初听说任小素的时候，任小素还有个外号，狠人任小素。 你的肺部已经被断裂的肋骨扎穿，所以就算你现在想回急诊也来不及了。 任小素笑了起来，他也很想得到王东阳的财产啊，关键是对方这时候明显不会给他说了。任小素不再纠结，他不知道思军和狼群的战斗什么时候结束，拖延下去，不管哪一方突然来到这工厂，他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锐利的武器划破皮革的声音响起，任小素用骨刀在王东阳胸前模仿着狼爪的痕迹制造伤口，直到确定王东阳没有生命体征，才捡起那柄手枪就往外走去。王东阳身上还带着的两个弹夹也一并被他给摸走了，总共36发子弹。当任小素离开时，整个工厂再无一个活人。任小素回头望向这修罗场，他背后就是黑夜，而这就是他所处的世界。 哥，你没事吧？ 严六元看见任小素掀开门帘进来，迫不及待地说道。他硬是围着任小素转了一圈，发现没有血迹才放心下来。 我没事。 任小素把骨刀重新绑回腿上问道： 我离开这会儿集镇上出啥事儿没？那些四军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一部分，带着一些伤员，还有他们的队友和野狼的尸体，据说剩下的人继续去工厂那边了。 任小素心想，这大概是正常的，就算野狼再厉害，面对数倍于他们的四军，这四军还携带着武器，确实不可能胜利。 他们带回来了多少头野狼尸体？ 30多头。哥，那些野狼也太大了吧。 以前严六元问任小素狼到底有多大，任小素都形容很大来着，这很大到底有多大，严六元今天才知道。任小素皱眉，他庆幸自己没有在工厂里耽误太多时间，不然很可能就刚好撞上赶往工厂的思军。现在看情况是狼群眼见偷袭并不会成功便撤走了，所以思军并没有耽误太多时间。难怪他绕路回来的时候荒野上已经没了枪声，只是这狼群越来越强壮，也越来越聪明，这次放走他们，下次集镇上的人就指不定要面对什么了。 忽然间外面传来了骚动的声音，任小素掀开门帘往外一看，竟是那思君有一组十人小队提前坐着越野车赶了回来。那车上一名军官说道： 举报今晚出急阵者有重赏。 任小素心中一惊，因为他知道这分明就是在找他，对方一定是已经去过了工厂。任小素自认为寻常人不可能发现王东阳伤口的破绽，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王东阳的配枪丢了。如果有人根据这个破绽来倒推，那就很容易发现端倪了，这是任小素无法避免的。 哥， 严柳元担心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没事。 任小素把严柳元探出来的脑袋推了回去。任小素仔细回忆了一下，他出急阵的时候也没有走大路，印象中应该是没人知道他出去过的，除了严六元。那些军人在急阵的路口守着，没过多久思军所有人都回来了。急阵上的人观望着，紧接着这些思军竟然开始挨家挨户的翻箱倒柜搜查，这时再找那把枪。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喊： 我知道谁半夜出去过。 任小素转头一看，正看到诊所的医生于彤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于彤站得很远，他主要是怕任小素直接弄死他。四军的军官慢慢走了过来： 谁？ 就是他，任小素，我亲眼看到他出急阵了。 任小素没有狡辩，他承认道： 当时我们这边的汉厕被何宗占了，我只能去外面拉屎。 谁是何宗？可有此事？ 旁边一脸懵逼的何宗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躺枪了，他弱弱地说道： 我今晚确实拉肚子，好多人可以作证。 那军官转头看着任小素冷笑起来： 呵呵，搜。 说着他手下的士兵就要冲进窝棚，这时候王富贵突然窜了出来： 等等，他是壁垒里一位贵人点名要关照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对他。 那军官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壁垒里罗兰罗老板下午专门托话让人关照他，这事儿任小素自己都还不知道呢。至于为何关照，你可以自己去问罗老板，我们不方便说。 罗老板？ 军官有点意外，所有人都看出来了，他明显认识那个叫罗兰的老板，而且罗兰在壁垒里似乎还是个大人物。 是罗老板的人也不行，这事牵涉的事情很严重，我今天晚上会亲自去跟罗老板赔罪解释。 说完他手下的士兵不再顾及其他，竟是直接冲进任小素的窝棚翻找起来，还有两人开始对任小素搜身。结果过了两分钟，所有士兵都摇摇头，没有找到。军官看向任小素： 带我去你拉屎的地方。 任小素皱着眉头往急阵外走去，他没想到这军官办事竟然如此严谨，滴水不漏啊。身后的严柳元当时便准备冲上来： 滚回去。 严柳元眼眶当时就红了。任小素带着军官和士兵来到急阵外面，指着一滩屎说道： 给，新鲜的，绝不隔夜。 军官看了一眼便吩咐继续搜查其他各家各户，不再管任小素了。任小素这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他准备的也足够充分，临走的时候观察好了环境，回来的时候想好了理由，他不仅把枪埋在了外面，更是为自己的谎话圆上了最后一个证据，当场拉了泡屎。他把目光转向一直跟在后面的于彤，于彤看着任小素恶狠狠的眼神，当时就尿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一开始不太确定这个开诊所的于彤到底是真的看见自己出去了，还是对方就算没看见也要故意栽赃陷害。 后来他仔细回忆了一圈，当时自己并没有见到于彤的身影。作为任小素这种人，他知道自己抢了一些诊所生意的情况下，必然会对于彤有所提防，防着对方害人。毕竟这世道，干什么都要小心遭人算计。所以任小素觉得，如果自己记忆里没有对这种危险目标有什么印象，那就说明当时对方真的不在场，所以对方说谎话故意迫害任小素的可能性更大。至于说于彤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栽赃成功的后果，任小素觉得他没有那么聪明，估计想不到这一步。以前任小素对于彤是有容忍的，自己抢了人家生意再彻底砸了人家饭碗，任小素做不到，所以他劝诫了于彤一句回去好好看看医书，结果对方不仅没听进去，还跑过来害人了。任小素冷笑着看向于彤，而于彤则是撒腿就往急诊上跑去，地上还留下了一滩水迹。 看来是我多此一举了，原来你没什么事儿。 任小素转头看向王富贵，认真地说了一声谢谢。当时那种情况，但凡有个人愿意出来替他说一句话，他都会记在心里。 哎呦，看你说哪儿的话，不是罗老板欣赏你，我也不敢站出来帮你说话呀。确实是罗老板今天专门找人带话出来，让咱急诊上的管理者关照你。 罗老板是干嘛的？他认识我？ 你那个药罗老板很喜欢。 这时候任小素才意识到，原来这王富贵买了自己的黑药，竟然送到了壁垒里面。 罗老板说了，以后你只要每个月按时交上去那么多分量，保你以后在壁垒外面无事。 王富贵笑眯眯地说道，其实他也有私心，毕竟他只要靠着任小素的黑药和罗老板搭上线，确实可以保他余生平安。忽然间任小素动了心思， 罗老板在壁垒里势力很大吗？ 哎呀，这你不懂了吧，那可是庆氏财团在113号壁垒的代表。 庆氏财团的人为什么不姓庆啊？ 这个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出去乱说。据说他是庆氏财团某位大人物的同父异母亲兄弟，私生子。 那你能不能跟罗老板说说，把我们弄进避难壁垒去？ 任小素心想，这罗老板都这么大权力了，在避难壁垒里说话还不是一言九鼎，把他们弄进壁垒应该不困难吧。 咱们都是被污染的人，哪能进得去壁垒啊？而且你进去了，谁给罗老板去野外弄草药？ 任小素恍然，其实后半句才是真实的原因吧。对那位罗老板来说，有什么理由把任小素他们弄进去呢？留在壁垒外面供给黑药就好了呀。当天晚上，严六元突然高烧不退，任小素尝试兑换一瓶黑药抹在严六元的额头上，但并没有能让严六元退烧。任小素坐在床边看着萎靡的严六元叹息道， 这事儿不需要你许愿的，以后没有命令不要随便许愿了，知道吗？你这种高烧会死人的。 严六元勉强睁开眼睛，虚弱地说道， 可万一你出事了怎么办？我怎么办？ 别犟，我一定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 嗯。 第二天早上，任小素去集镇上打水的时候，就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于彤竟然连夜带着钱财跑了。对方竟然宁愿去面对荒野上的危险，都不愿意面对任小素了。有人说于彤是去114号壁垒了，因为那里距离113号避难壁垒最近，而且还是狼群出现的反方向，只要走大路通常不会有事。任小素有点哭笑不得，竟然吓跑了。然而更让任小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位避难壁垒里派出来管事的人陈海东找上门来。陈海东和颜悦色地问道， 任小素，听说你会治病救人呐？ 我只治刀伤外伤。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治什么都是治嘛。咱们集镇上如今缺个医生，你看你有没有兴趣啊？ 躺在窝棚里还在发烧的颜六元顿时震惊地睁开眼睛，自己这哥哥只是想赚点感谢和钱，怎么就忽然混成正牌医生了？而且还是集镇上唯一的医生，自己也没许愿这事儿。难道是任小素昨天晚上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许愿，所以运气转移了？只是任小素很清楚，最重要的还是这位管事者陈海东也想对那位罗老板示好。权力就是会让身边的人把你服务的无微不至的一种东西啊。任小素也不是傻子，他一口就答应下来。 您看那诊所的房子，我是不是可以？ 哎，可以，简直太可以了。你们今天就搬过去住吧，反正那里没人。 说完，陈海东背着手就哼着小曲走了。紧接着，王富贵胳膊下面夹着个木盒又登门了，身后还跟着一些住砖房的人，也就是集镇传说中最富有的那波人，有开小赌场的，有开布店的，有开粮店的。 恭喜你啊，任小素，这就住上砖房了。 说话间，王富贵把礼盒递给了任小素。 来，我给你和六元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你们正长身体，吃这个补身体。 任小素好奇之下打开一看，赫然是一团白色的东西。 这是啥？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燕窝，大补。 任小素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玩意儿，却没见过。不过他一直有个疑惑。 我听张景林先生说，燕窝是燕子的口水铸成的，但我心想口水粘度没那么大，所以他用的应该是痰。 嗯， 送你礼物不带这么恶心人的吧？他不乐意了。 那还有血燕窝呢？那血燕窝是什么？ 任小素沉思。 痰中带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不带这么恶心人的啊。 王富贵说着就想上来把燕窝给抢回去，任小素乐呵呵的把燕窝盒子一盖就扔进了窝棚。 没有恶心人，这不是开个玩笑吗？ 他瞅向王富贵身后的那些人，说实话，他要是管这些人叫做乡绅，那都是侮辱了乡绅这个词汇了。这些人都拿着一点见面礼，其实大家对任小素也都不陌生，这次过来主要还是为了跟任小素客套客套，意思是我们接纳你进入我们这个圈子了，大家以后都是朋友。任小素也没跟他们客气，颜六元这会儿还在床上躺着养病呢，有补品何乐不为呢？ 任小素，你这边呢，赶紧搬到诊所去住，那诊所后面还有两间房子，带着个十多平的小院子，不少人都盯着呢。 嗯，行。 任小素点点头，他现在对王富贵还是比较客气的。 还有，罗老板让人从避雷里给你送出来了一点药品，这可都是钱啊，我都让人直接放到诊所里面了。最贵重的是消炎药和麻醉药物，这些你可看管好了，有人找不到烟抽就直接偷麻醉药来顶替那种成瘾性的麻醉药，我就吃过这种亏。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麻醉药还有这种功效，不过有人送东西是好事。他意犹未尽地问道， 还送什么了吗？ 还有一面锦旗。 上午任小素和小玉姐随便收拾了一下就去诊所了。能住窗明几净的砖石房，谁愿意住窝棚呢？他都计划好了，后面两间屋子他和颜六元住一间，小玉姐一个人住一间。之前小玉姐就是住砖石房的，后来为了这两个弟弟搬去窝棚，如今任小素让小玉姐重新住上砖石房子，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只是当任小素背着颜六元走进诊所的那一刻，整个人都不好了。只见诊所墙上正当中挂了一面锦旗，妙手回春罗兰。按照王富贵的说法，就是只要这面锦旗在这诊所里，谁都不会拿任小素怎么样，前提是任小素别犯什么触及到罗兰利益的事情。这就是一面护身符，虽然这护身符让任小素非常牙疼，他不知道这是罗兰随口吩咐的让底下人制作锦旗，还是对方故意促下自己，应该是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吧。对于罗兰来说，自己也就是个壁垒外面卖药的流民而已。任小素把颜六元安顿好，这时候小玉姐已经心疼得不行了。昨天晚上任小素怕打扰她睡觉，都没把这事儿告诉她，今天早上她才知道的。颜六元享受着小玉姐的精心照顾，忽然想到之前自己还老是调侃人家来着，于是虚弱地说道： 小玉姐，以前的事对不起。 哼，跟姐还说对不起，你们两个呀就是人小鬼大，不过要不是你们心智比别的孩子成熟，也活不到现在。 主要是我哥厉害。 唉，也不知道任小素这孩子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 数不尽的苦。 任小素这个时候翻捡着这个诊所里剩下的药品，还有罗兰派人送过来的新药，兴许是有人给这位罗老板说过他是治外伤的，所以这位罗老板送来的麻醉药和消炎药格外的多。忽然间任小素看到那一大箱药里面还有清热解毒液，顿时大喜过望，他拿着消炎药和清热解毒液就去给颜六元吃药了。这次颜六元生病的主要症状就是上火导致的扁桃体发炎，吃这个不说是不是特别对症，但绝对治病。这诊所里还有一些药材，一些柜子上面写着药材的名字还有对治的症状。任小素感叹，那位于童真是有一个好爹，却根本没有珍惜。当天晚上颜六元终于退烧，任小素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小玉姐说道： 那些人送来的补品啥的都给炖一下，你俩吃了吧。 嗯，成。 小玉姐点点头就去做饭了。如今三个人就真的像姐弟一样，也都不见外了。不得不说，有时候缘分就是很奇妙的东西，明明看起来凑不到一起的三个人偏偏就凑到了一起。小玉姐端着盘子回来喊任小素和颜六元吃饭的时候，任小素忽然想到了什么，说道： 小玉姐，以后隔壁就是你的屋子了，以后你结婚也可以当婚房用呢。 原本准备给任小素递饭碗的小玉姐脸色一变： 这么快就嫌弃我了？我是吃饭多还是乱花钱了？ 小玉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玉姐把饭碗往回一收： 那你什么意思啊？任小素，你太没良心了，吃着我做的饭还想撵人，我就是给狗吃也不给你吃，哼。 说完小玉姐把饭碗往颜六元怀里一塞： 你把饭全吃完。 说完小玉姐自己第一个忍不住笑了起来，任小素和颜六元也跟着笑。颜六元忽然觉得小玉姐笑起来可真温柔啊，只可惜生错了时代。小玉姐吃饭的时候问道： 小素啊，小素啊，以后有什么打算？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 任小素这时候最惦记的东西还是那柄未解锁的武器。原本任小素的心愿只是让自己和颜六元好好活下去，可是当他发现自己也拥有了超自然能力时，心中总是不免多了一些渴望。如今连环任务还没有完成，救治十名病人，也不知道新的任务会奖励什么，还有那个神秘的自动贩卖机，除了黑药还会出现其他的商品吗？一切未知都在等着他去揭开。 哥，咱明天干啥呀？我帮你给人治病吧。 怎么病好了？ 颜六元吃完了饭后精神还算不错， 对啊，我一点事儿都没了。 嗯，没事就去上学。 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